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飘飘荡荡的一瞬间，却不知自己在哪里，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困于义务和监牢，忘记时间的知更鸟，无可奈何在欢笑，在黎明之前搭上列车，不要疑惑，离开或归来，不顾一切，一路在歌唱。在黎明之前搭上列车，不要疑惑，离开或归来，不顾一切，一路在歌瞬间，却不知自己在哪里，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困于义务和监牢，忘记时间的知更鸟，无可奈何在欢笑，在黎明之前搭上列车， 随风自由，纵情高歌。周四开场曲来自丢火车游歌，忘记的是哪部电影里面带给我的启发了，从此就会盼望着有一列火车能够把我带到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好不要在地图上出现，最好不要被那些旅行攻略淹没，最好只有我一个人。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节目的关键词火车，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我们听到阿妹。 一

擦肩而过，你额在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首先要祝杰伦生日快乐。三年前的今天是他结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自己的青春在那一天彻底结束了，而三年后的今天还是在生日这一天，一首单曲《等你下课》，一首关于大学爱情的歌，几乎让所有的人再一次重新找回了青春。关于这首歌有很多介绍，接下来你会在各种公众号各种网站上看到五花八门的内容，但是我要向你推荐的是让你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它的画面非常简单，是用一幅幅插画组成的，甚至它会让你想到很早那段时间关于看 Flash 动画的那种互联网的时期。这种简单非常感动，可以想一想有多少人希望和喜欢的人考进同一所大学，一起吃食堂，一起跑步，你在打篮球的时候他可以在旁边给你加油，他在跳舞的时候谢幕的时候能够收到一束花，那是你送的。当然还有更多的时候是没能在一起，我们坐火车坐飞机，我们要连夜赶十几个小时二十个小时连夜赶到他的学校，等你下课只为给你一个惊喜。等你下课里面有两个声音，还有一个杨瑞带，这是第一代的南拳妈妈的组合里面的 Gary， 这是周杰伦的首席录音师，他们之前还有一首合作叫做月光，有一点爵士风格也不错。 而在我刚刚又看了一下日期，距离他第一次发专辑 JAY 2000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而在他那张专辑之前，从97年开始，从参加选秀开始，他写过无数的歌被很多人退回，比如说双截棍被阿妹退回了，比如说眼泪知道被刘德华退回了。但是这首歌好在有了温岚的声音，所以在他生日这一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那个时候的他。眼泪知道， 云在走，雨在飘，好多悲伤在风中笑，心在烧，泪在掉，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说爱我好不好，就当作是乞讨，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云在走， 刘德华觉得眼泪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眼泪知道。我们知道周杰伦，我们知道温岚，我们知道那些最真实的声音都是源自心底的感动。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了解到我们节目具体的互动方式。而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这些感动都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一首歌，一段声音，一段祝福，都是你的。下面我们进广告，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下半时段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今天依旧是四封来信，来听听。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今天要拆开的第一封信的确是来自远方的声音。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广州的新妈妈，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宝宝，他因为出生之后有一点感染，现在还在新生儿病房留院观察，而我在月子中心坐月子，没有办法去陪他。我想点一首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送给他，希望他能感受到妈妈的爱，勇敢的跟感染做抗争，然后快快回到我的怀抱。 一位新妈妈啊，刚才说到了来自广州，她的宝宝在刚刚出生之后有一点感染，所以目前还在病床观察，而妈妈呢也因为刚刚生完孩子，目前没有办法靠近宝宝。我没有孩子，其实我也是一个孩子，但是我能想象到，如果将来有一个孩子之后，他有一点点不舒服，我真的是什么心情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都会做不好，因为他牵挂的是心里面那种最揪心的一份挂念。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周华健，这是相信所有有父母的，有孩子的父母，那些妈妈，那些爸爸最心疼的一首歌曲。 呜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是 切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我的宝贝，希望这首歌能够帮助刚刚那位来自广州的新妈妈，她叫做史珊娜，希望能够替她亲亲她刚出生的宝宝。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告诉我，你此刻想说的还有想听到的一首歌，都会在这里做成一封信，我们会传到更远的地方，帮你达成心愿，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见证你们一起走过的时间。继续拆开第二封来信。 主持人你好，我是听众曲斌，我想点一首歌，最近的新歌说散就散，希望就是大家能珍惜眼前人吧。 来自去病点播的一首最近点播率非常高的歌曲《说散就散》，希望大家珍惜眼前人。这个版本来自 JC 陈永彤。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奇怪，说不上恨，别纠缠。创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笑前，我们都别追求，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不想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现在都是通过音乐通过电影才知道这些珍惜相伴而行的道理，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打一个电话，给家人给爱人，或者是今天晚上做一顿饭呢？ 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了那么多，半个多月下来了，你肯定有很多想说的。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这是我们具体的节目互动方式咯。上周五呢，我估计你可能听了这个节目，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关于互相送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刚刚过去的两周呢，我有一个男生小轩给自己的大学四年的一个女同学点了一首歌，因为女同学要出国，然后还说经常很喜欢观察这位女生，甚至还翻看她的朋友圈，是一个很细腻的男生。他的歌点完之后，上周五那位女生丁丁的回复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凉凉。对，包括上周五那年紫藤花开，他还说了，说男生听到丁丁这么说真的会很伤心，最怕我有情你无意。对，在丁丁口中，他的原话是自己有喜欢的人，但是对于小轩这个男生的印象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所以在这周呢，昨天我们非常顺利的再一次找到小轩。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他在听完丁丁的那些语音之后，他会怎样回复。当你要给自己一个喜欢的女生表白的时候，表白完之后女生这么冷淡的回复，你会怎么想？明天同一时间还可以听到小轩的声音。继续，我们再拆开第四封信。 是童宇，我想为妈咪点一首歌，我想点一首林俊杰的《至少还有你》，因为对于我来说，郭曼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在我的生命里。 这样的人存在他的生命里，来自童宇为自己的好朋友郭曼丽点播的这首歌曲 ，GG 林俊杰的版本，《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心里 为刚刚这位叫做童宇的小伙伴点播的这个版本，至少还有你林俊杰，我突然喜欢上了这个声音。据说当时2000年至少还有你这首歌给林忆莲的时候，他是很不愿意唱的，但是当时姚谦坚持，包括很多人公司里面的人都在坚持，所以他唱了之后，那首歌几乎那几年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这可能也是2000年后林忆莲加入维京唱片公司之后最为熟悉的一首歌了，至少还有你。如果我是小轩的话，我明天会点这首歌。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了解我们具体的互动方式。 Larry， 我想点一首爱乐之城的主题曲 Another Day of Sun 给我的好朋友 Kiko， 因为我们是在 LA 认识的，所以说希望过两天我们回到 LA 的时候继续约起来。 给自己的好朋友 Kiko 点播的这首 Another Day of Sun， 因为两个人在洛杉矶认识的，这也是电影 La La Land 的电影拍摄地洛杉矶，希望他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如果我有超能力的话，我肯定会把 Valerie 还有他的朋友 Kiko 两个人瞬间传送到洛杉矶，然后在他们的手里面放一个收音机，里面放的正好是这首歌。今天节目到这里快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还会和你再见的。下面是永恒的魅力，希望大家持续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思萌，最后的声音来自 John Mayer。 Your love is bright as ever, even in the shadows. Baby, kiss me before they turn the lights out. Your heart is glowing.And I'm crashing into you. Baby, kiss me before they turn the lights out. Before they turn the lights out. Ooh, baby, love me lights out. In the darkest night, I'll search through the crowd. Your face is all that I see.